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第二集。 哎，没事儿，那我等着。嘎叔给鬼脸壳上烟，错过这回，下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 刘胜说着，自顾自解下背篓，一屁股坐倒在屋檐下，抬起一只手擦了擦额头，典型的走累了歇脚的架势。另一只手看似随意地搭进背篓，悄悄探向盖布之下。韦彪没办法，老嘎平时是会又抱又凿地在那儿摆弄木头，整得满地木屑爆花子，但在他眼里也就是个普通的乡下老木匠，什么鬼脸壳上烟，能稀罕到哪儿去？不过这人既然不走，自己总不好赶他走。韦彪无奈，只得又叮嘱他： 那你尽量别闹出大的响动来，我妹子睡眠浅，怕吵。 刘胜不住点头，他天生一张娃娃脸，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两条翘尾鱼样，怪讨喜的。对着这么张脸，韦彪纵有不悦也不便表露，只好转身上楼。才刚走了两步，忽听到嗡嗡的声音，又听到身后刘胜惊骇的低叫声： 哥别动，疯子，疯子叮你了。 山里疯子毒，韦彪早有耳闻，又没有应对经验，下意识觉得听当地人的准没错，当下真的站住不动了。却不想想跑了，疯子固然盯着追，但人不动不更是靶子吗？难道疯子就会绕开你不盯了？他只觉得后颈上微微一刺，真的被盯了，本能想伸手去打，刘胜已经窜跳起来急急拦住他： 哥不能打，打了会烂手的，疯子钩刺断进去多少天都不消肿。哎呀，你弯下点，你太高了，我帮你弄。 韦彪只觉疯子翅膀还在颈上扫伏，说来也怪，这么大块头，刀棍都未必会惧怕，还偏偏就膈应这种小蚁小虫的，当下头皮都发麻，依言弯了腰腿。刘胜虚着气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，捏住疯子透明的对峙，狠狠一挤。韦彪只觉得有一脉冰冷细流一下子住进了身体里，心里陡然一个机灵，瞬间绷紧身子，一手捂住痛处，腾腾直退开两三步，抬头看刘胜。刘胜抬高了手，拇指和食指之间还真捏着只黑黄环间的疯子，犹在喋喋不休地说： 哥你看这疯子可毒了，我们山里人都怕他，被他一叮啊晕得走不动道。 是吗？ 韦彪眼前发晕，看刘胜都有了重影，想往前迈步脚走不了直线，一抬腿就开始画八字，跨了没两步，两条腿脚缠在一起，硬挺挺向着一侧栽倒。这吨位要真砸下去，那可是大动静。刘胜一个箭步冲到跟前，赶在他身子触地之前，两手撑住他肩膀，慢慢把人放倒，然后向着孟进松的方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孟进松拿下望远镜，刘胜那张脸上的笑意似乎也传给了他，他转头看向孟千姿： 这小伙子不错啊，一点力气都没费就放倒了大的。 是吗？ 孟千姿有点好奇，近前来看，那一头刘胜已经在手脚麻利地绑缚韦彪了。 啊，放了疯子。 放疯子是山鬼行内的小技巧，那疯子当然是假的，只不过做的饥渴乱真。疯缚就是个小橡皮胶囊，下头同样连着疯针，对峙就是饥阔，原理跟打麻醉针差不多，饥阔一紧，致人昏迷的药剂也就被压进去了。所以高下只在于你到底怎么放。高明点的佐以口技，可以让对方从中招到昏倒绝不起疑，甚至主动配合，也就是俗话说的被卖了还帮你数钱。 整个过程施者如演戏，旁观的也如看戏般酸爽。孟劲松虽然听不到刘胜说了些什么，但只凭眼睛看也知道他做得相当利落。孟千姿心算了一下时间，微微点头， 那是不错。 我觉得有些不错的苗子你可以好好挖掘一下，选去山鬼斋深个灶培个训什么的，以后啊也算是你的亲信了。姑婆在的时候稍微点拔他们几下，那就立刻大不同了。 学那么好干嘛？太平年代学了也用不上，刀耍得再好现在也出不了大刀王五，只能去演演电视。咱们山鬼啊，如今连探山都没必要，费那劲儿学这个。人生苦短，还不如享受生活呢。 孟劲松哑然，有时候他真心佩服孟千姿这张嘴，能把不求上进说得这么清丽脱俗，就跟他多体恤属下似的。想想说不过他，只好闭了嘴，目送着刘胜的身影消失在门内。按照计划，也为了安全，刘胜只做探查，确认了人都在之后就往回发消息。放倒对方这事儿应该是大伙儿齐上，不过也没所谓，他真能一己之力为之，更显得山鬼个顶个的强。孟劲松把手机拿起来，点开屏幕，随时准备好接收信息。上楼之前，刘胜在两只鞋底下都绑上了虎垫，这招是跟老虎学的，虎爪下头肉垫极厚，走起路来悄无声息。山鬼既在山里跑江湖，拟兽学禽是免不了的。他循着老楼梯，动作极轻的一步一步往上。 虽说是报信即可，但索性我一个人放倒三个，露一手给大佬看看。 在大佬面前露一手当然是班门弄斧，但谁不想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呢？也不指望什么奖励，能让大佬觉得武陵山户里还是有能人的，刘胜心里就美滋滋的了。渐进梯顶，能看到二楼的那扇木门了。这种老房子门上门下都漏缝，压根不隔音，隐隐的有絮絮人声传出。刘胜只觉得颅顶有根弦瞬间绷起，直拉至后背心，当下止住不动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了，竖起耳朵，全部注意力都在那扇门上。不多时，鼻梁上就渗出了细汗。 蓝色，黑色， 好像以男人的声音为主，听上去很怪，机械得很，只吐词，没有长句子，有时间隔几秒，有时间隔两三分钟，说的都是颜色。 这应该是江脸，这个在。 刘胜舔了舔嘴唇，身子又往那头倾侧了些。邝美莹似乎也在。他虽然没说话，但是不时的会有女人极细极低的那种咳嗽声传出，像是在清嗓子，还有凳子腿的轻磨声，那是人在凳子上坐久了，屁股不舒服，动来动去的挪换位置。刘胜慢慢吁出一口长气。 好，确定了，两个都在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刘胜右侧肩上被人拍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回头。孟劲松盯着二楼透出的灯光，再一次低头看手机上的时间。 有点不对劲儿啊，对比放疯子时的利落，这一趟刘胜进去太久了。 孟劲松的这种焦躁引起了孟千姿的注意，他越过孟劲松，上下打量着那幢吊脚楼，心头忽然升起了异样。 不等了，马上进。 可能是楼里的情况不太好确认，刘胜还在寻找机会。 话还没说完，吊脚楼处传来了一声极其凄厉的女人惊叫声，这声音实在是太瘆人了。孟劲松只觉得头顶一凉，心思也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连远处的老嘎都惊得站起，指尖夹着的烟卷掉落地上。孟千姿第一个冲了出去， 某种意义上他就是行动的信号。孟锦松随即跟上，两边高处待命的柳冠国和秋冻见状迅速下树，从林子里狂奔而出。新慈犹豫了一会儿也追了出去，不过这段路不短，再加上他的体力实在不敢恭维，很快就远远落在了后头。老嘎跑了两步又停下，想起自己那句我不看热闹也不听声，觉得跟过去了是不合规矩，只得原地乱转，一颗心跳得激进嗓子眼儿。 哎呦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吊脚楼那头绝对是出事了。 几个人各个方向如像吊脚楼突涌的小股急流，女人的惊叫声仍未止歇，让人平添焦躁。寨子里还住着人的几户似乎也听到了动静，有三两人茫然地从屋内探头，一时还没有辨清声音究竟起自哪个方向。孟千姿第一个冲进门内，扶住扶梯上楼，可能是踏脚太重，刚踏两级楼梯板就被他踩破了，整个人一个趔趄直往下掉。好在踩两级很快着地，孟千姿两手及时扒住高处的楼梯，抬头时恰看到有一级的木梯板挂着暗红色的数滴血珠，将凝未凝，将下未下。孟千姿心头一沉，攥住扶手飞身而上，楼梯口已经有一大滩血，这血到处都是，拖成一条不成形的血路，直通向二楼敞开的一扇木门，门口又是一大滩，而门内刘胜面朝下趴着，边上瘫坐着浑身是血的邝美莹，她似是吓得腿软，撑着哆嗦的胳膊不住往后缩，身前的血泊中还横着一把锃亮小片刀。孟千姿没心思管那女人，箭步上前，蹲下身子，一个用力把刘胜的身体掰了过来。刘胜死了，他的喉口处有一条刀痕，伤口的血肉微微外翻，眼睛圆睁着，脸上的刚完成任务如释重负的表情中还掺了点惊惧和茫然。楼梯上传来杂声，显然是第二梯队也到了。孟千姿这才抬头去看邝美莹，她此际面色阴沉，又只露一只眼，目光如刀，还带阴森之气。邝美莹哪吃得住，抬起满是血的手掌惊慌乱摆，张口就是嘶哑的哭音。 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 孟千姿嘴角冷冷一牵，一伸手就揪住了她胸口的衣服往回拖。邝美莹体弱力薄的，真像待宰的鸡仔一样被拖了过来，怕不是以为孟千姿要杀他，吓得气息一闭，两眼翻白，竟晕死了过去。这时候孟劲松几个已经先后赶到门口了。孟劲松还好，毕竟跟刘胜谈不上什么深厚情谊，看到这场景还能冷静自制，另外两个就不同了。 嘎生子， 柳冠国腿一软，秋冻也直如挨了当头一棒站了不动，圆瞪着的眼睛渐渐起了红。孟千姿撒了手，任邝美莹软绵绵地栽倒在地，又吩咐孟锦松， 他们跟刘胜说情绪不稳定，你负责查看现场，别漏了要紧的。 红色， 正说着身后有人呢喃了声，孟千姿愣了一下，然后缓缓转过身去。刘胜遇害的场景太过血腥和触目惊心，使他居然忘了这屋子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前一晚跟他过招的男人江恋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